在北广购，北广购物，北京电台自己打造的购物节目，为您精挑细选放心的产品，做您贴心的购物顾问，让您买着开心，用着放心。北广购，放心购。 升级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我是大洋。相信很多人都吃过日本料理，这日本料理里边除了这个生鱼片好吃之外啊，这寿司的手卷里边那米饭团，哎，我觉得也特别好吃。哎，有人就问了，日本料理里边那大米饭跟咱们自个儿家里边吃那大米饭怎么味道就不一样呢？那儿的米饭怎么就那么好吃呢？不瞒您说啊，真正的日本料理里边用的这个米啊都是小丁米。那今天呢，我们北广购物，大家就想也为大家推荐一款小丁米，推荐给大家哈。那今天呢，我们推荐的是五常小丁米。那今天呢，我们请到节目当中的是五常民乐陆家村的老于。老于你好。 你好大洋。 嗯，欢迎再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哈。今天咱们继续为大家推荐这个五常小丁米哈。话说呢，老于那个地方种小丁米的历史啊也是有年头了， 就是在很早以前，在1939年，我们那个当地有一批那个朝鲜开拓团来到我们五常民乐陆家村开荒种地，种的就是这种小丁米。 感觉就是历史追溯到1930几年的时候， 对， 那会儿开荒团推的就是这个小丁米， 就是日，对，就是这个小丁米一直在延续这种种法。但这个小丁米种也非常麻烦，但是我一直延续到现在，还在种这个小丁米。 对，其实这个小丁米虽然种起来麻烦，但吃起来非常的香哈。就像我们说去这个日本料理里边，你吃那个寿司卷，你尝那个大米那个味道啊，真正的日本料理是非常非常好吃。你生吃那个大米不加任何的菜啊，那也是非常香甜可口的哈。而且这个小丁里边它含有大量的这个营养物质啊，里边它含有的这个蛋白质啊，里边含有这个谷蛋白啊，同时里边还有这个直链淀粉，都要比其他的这个大米要好很多、啊， 对，远远高于比 要好很多。 对， 所以小丁米种植麻烦，但营养价值高，吃起来口感好。那今天我们北广购物呢，就再次把老于的五常小丁米推荐给大家， 一份里边是4袋，5斤装一袋，一共加起来是20斤，是298元。 嗯，20斤298元啊。我们北广购物的电话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 今天呢，为大家推荐的是五常的小丁米啊。其实这小丁米啊，虽然吃起来很香，种起来可是非常的麻烦，而且它对地理位置的要求、对阳光、对水、对温度的要求都极其的苛刻。就是说，哪怕你有这个小丁米的种子，你也未必能种出小丁米哈、啊。但是在中国五常民乐啊，有这么一块地儿，它就特别适合种小丁米，就是老于那块地儿。 我们五常呢，就是民乐是我们五常大米的核心产区，但是我们陆家村呢，还有独特的地理位置，呈马蹄形的，就是两边一个是牤牛河，一个是拉林河，它两河交汇，形成了一个冲积平原。冲积平原冲积的一个草甸性黑土啦，河鱼烂虾呀。 这是土壤非常的好、 对，土壤非常的好，还有这个水是牤牛河和拉林河的水、它经过上游一直流到我们这以后，水温呢都已经变热了，水温提高了10多度、还有水里边还有那些浮殖质用它来灌溉我们这个稻田，从而就是营养都吸收在稻子上去了。 刚才说两点了，一个是土壤非常的好哈、是这个冲击起来这个土壤啊，它里面含有的浮殖质特别的多啊，同时这个水非常的好，天然的水啊，而且这个河流经过一段时间它升温哈、所以说不会刺激这个植物的这个生长啊，拿这个水灌溉非常棒啊。 我们这个大米呢好吃的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温度方面的问题，因为小丁需要的鸡温是在常年鸡温在1600度左右，而我们的鸡温呢几乎达到1700度鸡温了 啊、 所以温度非常高。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一到了秋天，我们那个河边的地，因为是拉林河和牤牛河两河交汇处嘛，河边的风和温度造就了昼夜温差大，反差大，白天呢这个稻杆拼命地储存营养，到了夜里的气温一凉，把这营养都凝固在稻粒上了，所以储存营养非常的饱满，这还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所以说阳光、水、空气加温度啊，就造就了您那个五常的民乐 朝鲜族乡就特别陆家村 对， 陆家村就特别适合种这个小丁米啊。 对，没错。 所以我觉得也是大自然的一个鬼斧神工。刚才您提到是1939年的时候、啊， 1939年开拓团 的时候，当时种的这个小丁米，我们之前的这几代人啊都是有智慧的。为什么在这个地方种这样的米也是有选择的哈？ 没错。 所以这样的一个小丁米就从1939年的时候一直流传到现在，没有经过转基因。一直还是这个古老的一个品种啊。 对，我也种过别的品种，但是我相对来说，包括我合作社所有的成员，他们对比了一下，觉得这个小丁米啊，从口感呐、嚼劲啊、筋度方面啊、质量淀粉和钙镁锌的一些个蛋白质的含量呢，还是远远高于别的的，但是油性也非常的大，焖出的米饭一看就非常油汪的，就像撒了一层油似的。大家我们的地还有这种说法，说三两土二两油的说法，就是那地黑土地，油王的黑土地本身就含了这个油脂， 这东北的黑土地就是好啊， 油王的，对对对。 哎，你其实你看，说到这儿哈，你会发现，都说小丁米好，而且这么多年没有经过改变哈。还有一点，老于那儿只有老于那个地方能种这小丁米。人家说小丁米好，那赶上全国各地都种小丁了，也不是。我们说东北大米有很多种，比如说我们有盘锦的大米，还有东北什么稻花香啊，等等等等、啊， 梅河口大米了 啊，很 多 种大米 很多很多。 但是为什么小丁米只有很少的产量？因为它对地理环境、对种植的技术要求很高，产量很少， 劳心费力， 劳心费力，产量很少啊。我们说，如果说经过转基因之后啊，一亩地出上万斤哈、啊，你说那产量是上去了，但是口感一定会下来，因为土地的营养就是那些。土地营养就是那些，保持一个古老的一个品种，种出一个非常好吃的一个小丁米，是老于这些年来一直在处心积虑在做的一件事情哈。 因为这个小丁米就是朝鲜开拓团我的祖先祖祖辈辈啊种这种了，但前几年我们那个出现了一种就稻花香爱好，我们五常本地叫五优稻四号，就是五常的第四代优质大米这个品种。但是我尝试种了，但是我为什么又改到小丁上来呢？就是我第一想保留这个原汁原味这个水稻这个大米这个滋味，第二是让我所有那些以前吃到我小丁米的客户啊、亲戚朋友啊，还能吃到这种原汁原味这个谷、一直流传现在这种大米的味道啊，想起了从前。第三呢，反倒这个大米帮了我忙了。什么帮了我忙呢？现在是市面上都出这稻花香啊、长寨香啊，他们都做这个，而我一直做这个小丁米非常稀少。反倒帮我们，我在种的时候甚至就把这个订单已经下完了，就已经订出去了。就是家庭里面今年吧，就是还剩了几万斤，所以我跟北广购物也有这个协议，就是你想买，只能在北广购物上买到我这个小丁米。 所以你看，这还成这个稀缺货了 啊， 稀缺品种哈、 啊。你在超市和市场上永远看不到我这个五常陆家村的小丁， 小丁 只有在北广购物上能看到我这个五常小丁，因为我现在五常小丁只跟北广购物有了一个这个我们这个订购的这个 这么一个合作方式、啊、 合作方式。 比如说在北京，你想吃到这个五常的小丁米，只能通过我们北广购物的400电话啊， 对 啊，说一下我们电话400-015-5151，这是我们北广购物的电话400-015-5151。今天呢，一共是20斤，分成4袋装啊，每袋是5斤。那我们今天的北广价格是298元，你就可以买到老于在东北五常种植的历史悠久的、营养含量非常高的小丁米了哈。 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 大家解释一下，老于那米为什么做到一个非常的有营养啊，同时吃的口感极佳哈、啊，是现脱粒的， 对 啊，现脱粒的大米，这个跟普通大米有一点什么区别？我们去普通超市里边看啊，你看3.99、4.99一斤那个大米，往那一堆。一堆可能很长时间， 对，一个月两个月， 甚至它没堆在超市之前，堆在库房里边，可能时间更长了、啊。 对，没错， 它的米已经是经过很长时间脱离。那我们知道，米里边也是有水分的啊，它的时间长了之后，水分不断的蒸发，营养物质不断的流失，大米吃起来就不那么香了。为什么我们说一定要吃每年的新米？对吧？一年的新米，因为新下来的大米它是最香、营养价值最好的时候。那老于那大米就做到一个现脱粒，这个也非常好的保留了一个它的营养物质和营养价值。是怎么做到现脱粒的？跟大家说说。 说到这儿，我就不免还唠叨几句。我呢得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来自黑龙江五常民乐朝鲜族乡陆家村的，我叫于殿红。在这里我正是向所有听众朋友，向所有买过我大米和即将要买我大米的各位朋友们说上几句，承诺一下，我呢能做到 就是接到北广的订单以后，我就是现从厂里面，从我的小米厂里边现脱粒，现包装，正抓紧时间用最快的时间运到北广库房。北广经过一天的大米检测，达到各样的标准以后，发到您的手里。我承诺我的大米是最新鲜的，以最快的速度到您的餐桌上。 嗯，最新鲜、最快速、最迅速的到餐桌，同时是最新鲜脱粒啊。这个脱粒保存我没见过，脱粒保存就是说带着壳存是吧？就稻子收完之后 我是带着壳存，存到我们家的库房里边，因为存到库房里，真正的原产地就是在我们自己家的陆家村储存。我们那个仓库呢，是我弄不起那个冷库，但是我每天都有工业电扇去吹它，保持在十度左右。 十度左右， 对，十度左右。你用你要是拉到别的地儿去储存，温度高了，米纸的稻子的稻谷的质量就下降了。 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 刚才老于说了，这个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这个五常小丁米，它是带壳存啊，带壳存有一个仓库，每天拿着这个大风扇吹，保持它的温度啊， 对， 保持营养价值。那我估计这量也不会太大，您这仓库能有多大地儿是吧？ 每年呢，就是产量这个小丁米只有几万斤。 嗯。只有几万斤， 对，所以不多。 不是你的地不挺多的吗？ 我很多地的，但是我种小丁呢，只有这一块地，就是我自己认为，包括我爸爸那个辈儿上，就觉得这块地种小丁米啊，非常适合种的小丁米。一是气温方面、低温方面，还有那个土质方面、水方面，都适合这个小丁，它这个整个生长过程都挺适合的。 那块地种多少年了？ 我爸爸教给我都已经种了二十多年了， 已经种了二十多年了， 上辈子种了十多年、二十多年了。 哎呦，也就是说老于有很多地，但可不可以这么说？您的很多地当中有一块风水宝地， 可以说是风水宝地。 风水宝地， 对， 专门就种这个您那儿那个小丁米。 我父亲那会儿就跟我说，说这块地种小丁米是最具备很好的条件的，说你应该把这个延续，因为是这种古老的那个品种嘛，传统这种方法去种，人工除草、人工插秧嘛，还有这个扶植纸这个土啊，都造就了这个小丁生长的很好的一个因素，也造成了这个小丁米口感好的一种原因。 产量不高，可以说这个小丁米应该是老于专门为自己的亲朋好友朋友定制的一个小丁米。 但现在我特别高兴了，因为这小丁米种出来之后，有很多人在争先恐后的去抢我这个小丁米。我为什么还没有再开发一块地块去种这小丁米呢？原因就是说，只有这块地种出小丁米呢，大家 味道才是 最好的，对，味道 最好的， 一直吃的也是这块地的小丁米。我再开发别的地小丁米呢，也许它就口感的方面都不如这个， 就破坏你的品牌了。 没错，没错。 我说老，你也千万别再开发新的。 不开了，绝对不开 了。就用这块地种您那个老鱼的小丁米，我觉得一定就会把这个传统啊和这个小丁米的这个品质就一直会保留下去， 延续下去， 延续下去啊。 对啊。 别弄那大面积的种植，那个可能就是真正的是做大面积销售的。但您这种算是，我觉得啊，算是属于特定产品。 对呀、啊，而且现在大洋啊，我这现在种这小丁米，我种的也很舒心了。不是说他挣多少钱舒心，而且我现在不用去担心我去跑销路的问题了。我自从跟了北广购物合作以后呢，通过北广这个平台，已经有很多的人吃过小丁的米，直接到我家里边，通过北广去跟我订了一亩地了，订多少地了，现在已经订出很多很多了。 专门订出这个地，然后管你。专门指定为他们来进行 对了，到秋天的时候收完了就分次分批分次的就 销售一空了， 对，用到他们家里了。 但是在这友情提示啊，北广购物是老于销售的唯一在北京的唯一指定平台啊， 小丁米 啊，唯一指定平台。我们的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说到这儿了，咱们要说一下今天我们的产品组合，老于带来的依然是。老于的这个五常小丁米，最原始的品种啊，风水宝地，同时用这个老于 的 最传统的种植方法哈， 对， 土壤、光、水、温度都合适，种出这小丁米。 对， 一共是20斤，分成四袋装的。我看了这个包装的，每袋是5斤。 对， 那这个包装也很好，都是属于独立包装的，你自己吃也可以，同时你送给自己的 亲朋 好 友都可以， 给家人去品尝也都没有问题。 但在北广卖的很低，只卖298。 对，我们的价格是298元哈。新脱粒的啊，新脱粒的，每次打完电话订购之后，老于现脱粒。拿过来的一定是最新鲜的大米。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那老于的五常小丁米的历史故事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当然了，产品推荐给您了，选择权在您的手中。 北广购，放心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广购物开播半年了，共营2015年盛夏消费季，即日起至2015年7月25日，凡首次拨打400015551订购的听众，即送30元北广购物等值积分，老客户再次订购商品均可享受每单立减18元，还等什么？快打电话订购吧，400015551。购物就在北广购，北广购物，北京电台自己打造的购物节目，为您精挑细选放心的产品，做您贴心的购物顾问，让您买着开心，用着放心。北广购，放心购。春节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我是大洋。春天到了，这个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就开始早上这个晨练了哈，一大早上啊5、6点钟就起来。其实我们发现啊，早晨起来的时候，不仅是中老年人哈，包括年轻人，包括我在内哈，都会产生一些这个咽喉不舒服，甚至有一些干咳啊，就是说俗称的这个咽炎哈。到了春季，尤其会引发上呼吸道感染。但有一种食品啊，对于我们的呼吸道，对我们的肺特别的有好处。今天大家为大家推荐的就是这样的一款产品——永虫草含片。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佑源品牌运营部的赵总赵小静，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录制这期节目。小静你好。 哎，大洋你好，我们北广购物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这个佑源牌的永虫草含片。刚才我强调的是在这个季节，这样的一款产品对我们的肺，对我们的呼吸道特别的好哈。 是的，因为我们的佑源牌的永虫草含片啊，它是基于我们传统的虫草的这个养生基础之上，又做了一些技术的革新，可以确保保留活性成分的同时，又提高了吸收率。在这个《本草丛新》1757年的古典当中呢，就有所记载，虫草能够益肾保肺、补精髓、止血化痰啊，包括呢，对于很多的一些听众朋友经常出现的自汗、盗汗的现象啊，肾虚肾亏的问题啊，以及我们收音机前很多听众朋友，就像之前大洋说的，出门晨练的时候有这个咽喉部的不舒适感的，今天通过我们的佑源牌的永虫草含片，都可以做一个适当的改善调节，能感觉到一些微妙的变化。 好了，那今天我为大家推荐这款产品的组合跟价格，要不咱们也跟听众朋友说一说，好不好？ 好的。 先说一下市场上我们价格是多少钱。那么今天北广价多少钱？ 在专柜里面，我们的佑源永虫草含片它都是680元的统一的定价。当然，今天我们肯定是带着诚意过来的。对于北广购物，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都可以通过大洋的这档直播来享受我们598元。单瓶优惠的同时呢，再买一瓶送两瓶，买一送一再送一，哎，这样的一个超值优惠的，其实这个就相当于啊，在专柜里面打了一个3折了。 单组订购598，买一瓶送两瓶，一共是3瓶。 对。 每瓶呢是60片，这是一个月的用量啊，是一瓶就够了。那就是说一组是3个月。598合一片是3.3块，一天是2片，也就是一天也就是花6块多钱，很便宜。 是的， 如果双组订购哈、买2瓶赠4瓶，同时还会送出8件套的一个保鲜盒啊，保鲜盒这个价格，大洋敢问一句，在全国来说，全渠道包括网络包括所有渠道，这个价格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 这个肯定是我们对于所有的这个渠道当中最低的一个价格了，所以我也希望呢，今天呢，能够大洋能够帮我保证，仅限我们的直播时间段，好吗？ 仅限 我们的节目当中 播出的过程当中，好不好？ 好的。 电话是400015551，电话400015551，感觉好，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订购产品了。 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51，400015551。 大洋说这款产品我今天主要是推荐给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哈。中老年朋友随着年龄的增加，身体很多的这个功能会产生一些下降，这也是一个正常的自然现象。春困

您送孩子去上学的过程当中啊，您在家做饭、看电视、看报纸，任何时候，甚至说句不好听，您上厕所的时候，您都可以含一片， 没错， 舌下含服都可以。 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可能以前也会考虑到，说我吃虫草含片，我自己会有一点点的感觉和变化，那外人看到我的时候，能看到什么表面的变化没有？ 想让别人看见自己有变化， 对啊，因为我觉得大家都希望别人看见的是一个健康的、年轻的自己，所以呢，我们也对我们的听众，对曾经服用过的一些顾客朋友做过一些回访。 做过回访，他怎么说呢？ 他们会说啊，比如说有的时候脸上、手臂上有老年斑，那个呢不仅仅是难看，而且它也是血管被氧化老化的一个表现， 而且还是一个年龄增大的一个表现，人家一看，哟，这年纪不小。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最明显的改善啊，就是在外部大家会发现，哎，皮肤上的斑少了，老年斑淡化了，这不仅仅是美观的作用，我觉得它在美观的同时啊，它也是表现出来你的血管的氧化，慢慢的是起到了一个抗氧化的作用。另外一个呢，就是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啊，以往面色黄，还有呢有黄气，气血不好，经常有黑眼圈，有的人说我这是娘胎里带出来的，先天的不足， 先天黑眼圈感觉， 对呀， 赶上功夫熊猫，你这试试啊。 是的，是的，那我们说啊，其实虫草含片呢，你在服用一段时间之后，可能见到你的人会说，哟，你精气神不错，炯炯有神，对吧？ 最近遇到什么喜事了？ 哎，其实呢就是容光焕发，精神抖擞。 其实还是说一方面啊，一方面我们说食疗啊，我们说那个药食同源，其实我们少吃药， 对， 多吃一些保健的食品。 是的，是的，包括 今年我们说这个就是保健食品。 对对对，还有一些朋友啊，以往也发现说，早生华发，这个头发变白了，甚至少白头，对啊，很苦恼，去染发，染发剂对我们的皮肤伤害比较大。那么我们在服用虫草的很多朋友的这个回访过程当中，有70岁的顾客朋友跟我们说，头发长出黑头发出来。 黑头发了， 哎，还有50几岁的很多的顾客朋友呢，说进入更年期之后啊，这个白发越来越生得慢了。以往可能说，哎，今天发现几根，明天发现一撮，现在发现，哎，很少再增加白头发了，就是稳定住了。其实这个呢，也是对他肾脏功能的一部分加强。其中我们就有一些很多的一些名人，我在这里就不点名了。那也在用我们蛹虫草类的产品， 这个确实是，这个我觉得小金说的没错，因为我身边就有，不仅是明星啊，包括电视圈的一些个主持人、 媒体人， 包括一些个公司的老板， 对， 甚至你知道什么？我有一次见到一个公司老板，他的司机，在这司机啊，这个驾驶座位旁边啊，一边是放着这个功能性的饮料，一边就是这个保健性的食品， 是啊， 我说你也吃这个。他说可不是，我一天工作的10个多小时，我补充体力啊，我得吃这个。 我们今天为什么会给大家组合到买一瓶送两瓶，这个三瓶呢，我们也是希望啊，朋友们能够出门的时候车里放上一瓶，在家里头放一瓶， 办公室放一个， 对呀， 啊， 这样的话你随时，哎呦，我今天有点不舒服了，或者有点这个压力太大了，或者感觉到有点疲劳了，乏力了，想起来哪儿哪儿都能拿上一片给吃上， 舌下含服就可以了，啊， 是的， 我觉得呢别等着疲劳了再吃，就是说每天呢你就定时的含上那么一片。咱们得说一下这个含服的时间，什么样的时间最好，好不好， 哎，好的，一般情况下呢是空腹早晚舌下含服。 今天推荐这款产品佑元牌的蛹虫草含片，市场价值要680块钱一瓶，但是今天我们北广价只要598，但不是一瓶， 对， 598买一赠二是三瓶哈， 是 每瓶60片，一天两片，一瓶呢是可以吃一个月的时间， 对， 只要598元，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您可以拨打。同时，如果您觉得不错，我想再买点，双组订购，小金今天还给优惠，那就是说还有一个8件套的一个 保鲜盒，哎，我觉得 一同送给您， 对，非常的实用。关键呢，我们是希望大家啊，能够通过长期服用蛹虫草含片，养成一个健康保健的习惯。另外呢，双组订购呢，也是希望赶上我们北广购物的这次优惠，和家人一起来分享。 买完之后啊，吃着不错的，我觉得呢，也可以跟朋友推荐一下。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这就是今天大洋为他推荐的